是守候。 全中国强力首播，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来自 FR 飞儿乐团的《爱在蔓延时》，这是阿庆跟新的主唱 Lydia 的首度的合作，让爱加倍，让爱散落到世界更多的地方。非常这个励志的一首歌曲啊，爱在蔓延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听一首老歌，时间是28年前。你看过徐克的那部《青蛇》吗？来听一下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流光飞舞》。 半冷半暖秋天，云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中一片片红颜，热心中一片绵绵，半醉半醒之间，在人笑眼浅浅，就让我像云中飘雪，用冰轻轻轻吻人脸，带出一抹一冷的缠绵，留人间多少爱，应付深浅 1993年，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的流光飞舞啊，这个电影经典，歌曲更经典。青蛇还记得吗？张曼玉扮演小青，王祖贤扮演白素贞。那么在今年全新的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当中呢，刘惜君就翻唱了这首歌作为推广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安排的是这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周深问花。哇，周深真的是这些年的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的最大户啊，问花。 你在 瞬间，多少回明月它照落在窗前，闭上了双眼又一春江边，那一回的缠绵，世界是缘 这是过两天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国漫电影《青蛇二》《白蛇二》啊，《青蛇劫起》主题曲由周深演唱的《问花》啊。这部动漫电影呢，讲述的是小白呢被镇压雷峰塔之后呢，小青为救姐姐的这个一些冒险的动人故事啊。这个国漫迷们一定不要错过了。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周蕙翻唱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是2018年的今天7月20号，周蕙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的主题曲。 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沉默无语的我， 无视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节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节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 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2007年的今天7月20号张悬的《亲爱的我还不知道》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儿歌》。这张音乐呢，专辑呢，音乐上面增加了乐队化的比例啊，变得更加的成熟和丰富啊。 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和张悬在同一天发表的还有一张叫做《南拳妈妈》的《藏宝图》专辑。《南拳妈妈》到现在一共有5代了哈。这张专辑呢是最成功的第二代弹头与哈 Lara 这个张杰这一代所打造。我们来听一下《湘南海鸥》啊，有着小时候美好回忆感觉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今天是星期天的午后，我赖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湘南的海鸥写信世界，偷偷上车，立刻扒开你的照片，荧幕突然变黑，无比熟的画面，我疯狂左手左右眼睛，他就不见，自动紧急，只好收拾行李，坐在小马巴士。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朱星杰《星夜出逃》。第29位，小鬼王林凯《Raining》。第28位，马赛克乐队《Love Light》。第27位，廖俊涛，我们的告别信。 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 第26位，张强，夜车。 天都快亮了。 第25位，诺尔曼，鲸鱼之死。

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定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硬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不是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硬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 21年前，刘德华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哈。这首歌的歌词是刘德华本人来填写的。我最近看到他这个入行40年的宣传片里面，他也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会哭哈。然后呢，呼应的就是对《男人哭吧不是罪》。刘德华已经出道40年的时间了，他是演艺界的老黄牛，勤勤恳恳啊，也是劳模代表啊。40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最近网上很红啊，叫做放空。 放松在慢慢上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 就关闭了所有讯号，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脸上经过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iss Love for ya。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 ，ya。都将朋友圈都发疯了，被我风凉话都圈的挺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早从小就教育我，无论如何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都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 ，ya。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耶，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耶，想成为大家的焦点，耶，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耶，漫漫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耶， 放松在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在天上遨游，我不 不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抚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哎，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有点让人上头的好听的一首新歌呢，这是来自大子 featuring Lee 他来的放空哈，这个旋律呢确实能够让人有点上瘾，然后酷酷的饶舌，一点点复古，一点点潮流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的是中文歌坛的经典了，2003年发表啊，朴树个人第二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也是根据泰戈尔的诗句所得到的灵感，《生如夏花》。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只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希望拉出木，希望拉出木，哦我拉你耶，耶我拉你呀，希望拉出木，希望拉出木啊，哦我拉你呀，哦萨罗玛吉呀。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永远。

听完了郭富城的翻唱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一首翻唱郭富城的歌，这是在今年年初的音乐企划音乐永续作品当中 Dear Jane 翻唱郭富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1997年的作品，叫做爱的呼唤。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渗着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背，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 即使分隔数千里，情还在，心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再相见，怀念是折磨，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找到承诺与结果，仍感激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落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yeah, 再陪伴我。 这是香港非常活跃的一支乐队，叫做 Dear Jane， 翻唱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呢。这里是麒麟正的直播中国宝，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TD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本小时结束曲呢，安排前些年香港的一支高人气的乐队，叫做 Mr. 乐团的《如果我是陈奕迅》啊，一会儿听听看这个歌曲。最后呢，Eason 本尊呢也发表感言啊，他说都唔系好似嘅。 其实都不是很像啦。 如果我是陈奕迅 Mr. 蹲坐街头花木路人，外貌的薪水有区分，日夜期盼巨星的天分，不要再一直发闷，从来不想做复制人，让天赋最后成为替身，心图四壁怎么才能达成，麻烦你给我指正。如果我是陈奕迅，要开口就动人，这是我的座右铭和灵魂，若一步登天做太空人，就是唱这首歌改变人生。心谦虚过人，铭心刻骨感情深人，演绎天书记载，如果星辰就可以颠倒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要开口就动人，这是我的座右铭和灵魂，谁渴望一步登天到太空发门，躲避风险与世无争。 企业的给咱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新歌二号毛不易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 新歌三号廖俊涛《石缝里的情书》， 各自奔波重新收获，你也很爱他。 新歌四号小鬼王琳凯《Shining in the Dark》， 你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法再遮盖你的伤口。 新歌五号 Sunny 杨云晴《瘾》， 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戳到发痹。 新歌六号徐佳莹《最远的远方》，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 新歌七号孙伯伦爱若启明， 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 新歌八号波兰童话超光速，新歌九号魏大勋那天， 回不到那天消失的昨天。 新歌十号 EC 一瓶秋时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开场呢，就是一道强烈的光呢，穿越宇宙之地，圣所划破序幕啊！林俊杰的置身科技感十足的奇幻的舞台，就是以这首歌作为揭幕曲啊，《圣所》。然后呢，将它的编号89757以及 Wonderland 相互衔接，在开场就跟乐迷这个打开了科技与爱的无限想象时空，真的是非常的炫目，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啊。接下来这首歌呢，跟林俊杰也有关系，我们来听林俊杰作曲，易家扬作词，陈奕迅《阴天快乐》。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这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阴天快乐，来自2014年陈奕迅的一张概念专辑，叫做 Rise and Shine， 迷闪啊，一半由火星电台，就是米蝶呢，由火星电台呢交出啊、创作并且制作，那么闪蝶呢，林俊杰的创作哈、啊，那词是不同的人来填写的，比较有意思的一张专辑。接下来呢，我们大家闭上眼睛啊、去 KTV 来对唱一下，哈哈哈，想象自己现在在 KTV 里面，我们来听周杰伦的 Lara 珊瑚海。 被拼命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阴霾， 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情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你听明白，故事 2005年周杰伦11月的肖邦当中的一首歌曲，由他和 Lara 梁心颐合作的《珊瑚海》。那接下来将听到的一首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真的是青春的回忆啊，听过之后是不是有一种爷青回的感觉呢？这就是张含韵的《想唱就唱》。 想唱 想唱就唱，一下子呢把大家拉到了那个有超级女声的夏天。16年前的今天呢，当时有着高人气的张含韵，16岁的张含韵呢推出了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我很张含韵》。这首想唱就唱呢，就是2005年超女的主题曲哈、啊。说到2005年，超女真的是火到万人空巷啊。太多人都投票啦，从小孩到老人都在看。而那一年拿到冠亚季军的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早就成为了中文歌坛的中流砥柱啊。好，那接下来呢，说到李宇春，我们就来听听李宇春去年为《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所演唱的主题曲《无价之姐》。 记者的采访镜中几斤几两，一顿刻板的开场，在一衣男友和裙装，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凝固的气场、哦、尽情原谅。少女很高放雕个标准形象，保持独有的锋芒，想换我的狂妄，换我的荒唐，打翻青春的鸡汤，管你的脸放不放的。

去梦想随他走出了梦乡，不知道谁在笑，自己变成烟囱，高耸入云霄。是什么在燃烧？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2001年学友热专辑当中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如果这都不，哎，怎么唱来着？张学友呢？这个刚刚呢，迈入了60岁，这个六十花甲之年，怎么可能呢？看过去就是小伙子。刘德华呢，也会很快在9月份啊，步入到60岁这个行列当中啊。不过他真的是同龄人的这个典范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否阿久的忍耐？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感慨，是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还要真让的表白才不算独白，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 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对，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哈。我看很多朋友呢想要听张学友的这个一首比较新的歌曲，叫做《等风雨经过》，这是一首公益的歌。我看到前两天呢，这个《中国医生》这部电影呢发表了片尾曲《等风雨经过》的 MV。那这首歌呢是由张学友所演唱哈、啊，他自己本人也表示呢，《中国医生》是一部呢向一直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致敬的电影。那这首歌能够成为电影的一部分，非常有意义啊。其实这首歌呢是在去年二月份正式上线呢，是为致敬医务工作者，为一线医务人员加油打气而做的一首公益单曲。 等风雨经过，等我们相见，你微笑仰望着天，我们一起种下心愿，等花开，等它实现，该流的泪还是划过你的脸，我始终在你身边，说好要一起走很远，努力让未来鲜艳，在爱面前需要什么字眼，对你的承诺我一定实现，真正的爱不需要有太多语言，有些感动就放在心里面，在爱面前需要什么字眼，付出的瞬间也就是靠近了一点，守护家园是最美画面。我们为爱奉献，为梦改变。 张学友的《等风雨经过》哈，不少观众也表示呢，这个片尾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自己的最后的防线呢被冲破，这个瞬间呢就是泪奔呢、啊。这首歌啊，包括这部电影，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啊。好，那接下来要、啊、这哦对，刚才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来填词。说到这两位哈、啊，这个前两天这个方文山跟王力宏在直播连线当中透露呢，有人在问周杰伦新的专辑，说前两天已经拿到 demo 给他开始写词啊，前两天才拿到 demo， 哈，那其他方面呢不能够透露太多啊，所以没有新歌，这个全赖方文山托词吗？开玩笑，这个方文山说再写了，再写了，别催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文山作词，王力宏作曲，王力宏跟谭维维在2016年为张艺谋电影《长城》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缘分一道桥》。 今是明月，半是关，万里长城。